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想跟大家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2017年在国内上映的外语电影经典插曲以及主题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是英国电影 BJ 单身日记3 BJ 的孩子当中的插曲，由英国大热女歌手艾丽高登演唱的 Still Falling For You。 Fire and ice, this love is like fire and ice, this love is like rain and blue skies, this love is like sun on the rise, this love got me rolling the dice, don't let me lose, still falling for youStill falling for you. Beautiful mind, your heart got a story with mine. Your heart got me hurting at times. Your heart gave me new kind of highs. Your heart got me feeling so fine. So what to do? Still falling for you. Still falling for you. It took us a while, with every breath a new day, with love on the line.For you, still falling for you, and just like that.Still falling for you. Brighter than gold, this love shining brighter than gold. This love is like letters and bolds. This love is like out of control. This love's never growing old. You make it new. Still falling for you. Still falling for you. It took us a while. 2017年2月17号，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在国内上映。 顾名思义，这部电影本身就和音乐有关，影片当中也是用了多首欧美流行音乐作为插曲。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影片当中羊驼和考拉一起刷车挣钱还债的背景音乐，史蒂夫·旺德和艾莉安娜·格兰德合唱的《信念》。 See the girl with the diamonds in her shoes. She walks around like she's got nothing to lose. Just see the go-getter. She's everybody's side. She's a queen of the city, but she don't believe the hype. She's got her own elevation, holy motivation. So I wrote some letters on big gold side. I got faith in your man. I got faith. 2017年是众多欧美电影续集扎堆上映的一年，极限特工在2017年推出了第三部终极回归。电影当中有一幕男主角在泳池旁边嬉戏的镜头，这个背景音乐选用的就是小众歌手 Bishop 的歌曲 Mercy， 歌曲配上电影浮夸的画面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You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nails just to pierce a thousand veils. Hands so numb didn't feel the shame. Lonely souls they love the pain. So let it runDarling, have mercy. Have mercy. Cause I ain't strong. Have mercy. When the love's gone. Oh. When the love's gone. When the love's gone. Have mercy. Oh, have mercy.Darling, have mercy. 2017年也是欧美电影原声的大年。2016年横扫欧美电影节的音乐片《爱乐之城》去年在国内上映。电影最后男主角长达7分钟的独奏，可以说是把电影中男女主角的遗憾和错过的感情推向了高潮。 刻信条也是一部在2017年上半年于国内上映的优秀影片。这部电影由同名的游戏改编，游戏当然也是特别的火。在影片最后呢，刺客兄弟会齐心协力摧毁圣殿组织，并且拿到苹果之后，主题曲 This is my world 适时的响起，呼应了影片的主题，刺客兄弟会保护人类。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在2017年的1月于国内上映。这部影片是星球大战电影系列当中第一部外传，讲述的是银河帝国建立之后，一群异军计划偷走死星计划书的行动。其中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呢，就是 Rogue One 原力主题曲。这个旋律呢，在电影当中一共前前后后出现过五次，由麦克·吉亚奇诺作曲。 开的，让自己形容，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下轮注目的满月是错徘徊惶恐，走过在记忆中轻轻闪过，不知手中

《银河护卫队二》是一部众所周知的劲歌金曲原声电影。影片当中，男主角的定位就是一个爱听地球上上世纪70年代经典音乐的超级英雄。去年上映的影片当中，开场男主角的录音机里就播放出了这首电光乐队的代表作《蓝天先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亚瑟王斗兽争霸是一部去年被严重低估了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原声带由丹尼尔·彭伯顿制作，可以说是一部由原声带撑起来的优秀影片。电影主题曲当中的苏格兰风琴部分契合了影片的故事背景，正气凛然。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印度歌曲。想一想啊，2017年有没有哪部印度电影感动了你？没错，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起来，那就是去年火遍了全亚洲的《摔跤吧，爸爸》。我们听到的是当中的主题曲《雄心壮志》。这首插曲出现在吉他过五关斩六将，参加各种比赛，并且连续取得胜利的时候。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मां के पेट से मरघट तक है तेरी कहानी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धड़कने छाती में जब दुबक जाती है पीठ थप थपा उनको फिर जगह बात बन जाती है बावले हाथी सी हर चुनौती है रे सामने खड़ी घूर के पड़ी आंख दिखलाती है तो उसकी आंख मिला के फिर जाने का नाम है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मजबूत भरोसा अपने सपनों पे करना जितने मुंह उतनी बातें गौर कितनों पे करना आज लोगों की बारी जो कहें कह देने दे तेरा भी दिन आएगा उस दिन हिसाब चुका के रहना किस्मत देती है किन के तैयारी के दिन तुझको मोहलत देती है मांगती है लागत में तुझसे हर बूंद पसीना पर मुनाफा बदले में ये जान ले बेहद देती है Dangle, dangle, dangle. 电影《极道车神》也是一部插曲比剧情更受好评的电影。这首 Easy 是《极道车神》最后一幕，男主角为了保护女主角，毅然决然地向警方自首的背景音乐，歌词也是非常契合剧情。 Girl, I'm leaving you tomorrow. Seems to me, girl, you know I've done all I can. You see, I beg, stole, and I borrowed. Yeah. Ooh, that's why I'm easy.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Why in the world would anybody put chains on me? Yeah, I'm paid my dues to make it.Everybody wants me to be what they want me to be. I'm not happy when I try to fake it. No. Ooh,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Sunday morning. Yeah.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Oh. Cause I'm easy. 最后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来自《王牌特工2》黄金圈，去年年末上映。电影当中最亮眼的配角就是艾尔顿·约翰，他以本人的身份出演电影中被囚禁的角色，并且呢一直在影片当中弹奏自己的代表作品。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他在影片当中弹奏的《星期六晚上好》，这首歌是艾尔顿·约翰的代表作之一。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